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七集，半夜伐木。严福瑞跟上王乾坤就追，动力巨，重量沉，坠得严福瑞半边身子一歪一歪的，他只好把那电动锯抱在怀里。 哎，王道长，你莫跑啊，有话好好说啊。 王乾坤百忙间回头看了一眼，融融月色下，杀气腾腾的严福瑞一把锃亮的电锯跑得乘风破浪，王乾坤差点泪飞顿作倾盆雨。妈呀，结束啊，结束啊，这是天师在上，自己来青城山是交流学习的，这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快到山脚时，不远处开过来一辆车，两盏车灯直直地打向这头。王乾坤站在道路的中央，两手拼命的大幅度挥舞，声嘶力竭地大叫着： 喂喂哎，停车停车啊。 要么怎么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呢？车速渐缓，到面前时居然真的停了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，约莫二十七八岁，穿黑色立领呢大衣，眼里带着淡淡的笑，周身一股子特无所谓的态度。年轻人呐，就是警惕意识低，你以为是道士搭车呢？搞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。王乾坤正想冲过去把他塞回车里，严福瑞在后头喊话了。要说这严福瑞虽然有时候做事缺根筋，到底也不是傻子，追着追着就想明白这里头是掉乌龙了。眼见王乾坤拦了车，他也就不过去了，站在山脚下头喊： 王道士啊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真想让你看东西了，就在那个洞里头，你下去看了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们道门的事情，不要吓得普通老百姓啊，这事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来看一看，看在李镇元老道长的面子上，你来看一下嘛。 王乾坤缓过劲儿来，知道自己是杯弓蛇影想多了，丢了太和山道士的面子，且先不去管。严福瑞有句话说的还是对的，道门的事情就不要吓到别人了。他瞬间尴尬到不行，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场给圆过去。秦放看着远处的严福瑞，又看看王乾坤，倒是挺给他台阶下的。 道长，这是半夜伐木头呢？ 王乾坤打着哈哈： 啊，伐木头？伐木头。 他一边说一边作揖请包袱状往回走，才刚走了两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 小道长。 小道长？王乾坤回过头，车后座的门缓缓打开，有人扶着车门下车。看清楚来人的一刹那，王乾坤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他是道士没错，但那并不代表他的日常娱乐就是《道德经》亦或是《南华真经》，电影电视什么的他也偶尔看。这个女人的装扮第一时间让他想起十里洋场，她穿着银灰色镶水钻的高跟鞋，鞋跟很高很细，踩地的刹那，雪白的裸露足背弯起优雅的弧度，身上着旗袍，不是嘉绒的秋冬厚旗袍，是那种几乎没有厚度的真丝旗袍，丝质极其细软柔滑，下摆轻轻浮在膝盖下方裸露的小腿上，旗袍的外头罩了一件色泽光润的貂皮大衣，是被称为软黄金的紫貂髻。 老一辈常说的风吹皮毛毛更暖，雪落皮毛雪自消，就是貂皮中的精品，极其轻盈柔滑。据说真正上好的幼貂貂皮可以团团挤挤地塞进一只小杯子里。它的头发是挽起来的，但是看不到任何挽发的簪子，既松松的，蓬得恰到好处。两边垂下的发缕卷都似乎是精心计算过长度角度，点缀得无懈可击。发型这一点上，全世界最好的发型师都没法跟司藤抗衡。秦放亲眼所见，司藤的头发可以自行挽髻，直垂弯卷，任何复杂的发式，司藤的头发都如同自有生命一般，分缕穿插，灵巧编样。第一次看见，秦放几乎都看傻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它原身是藤，人类的编织手法再复杂，也敌不过藤条自然抽身交点。妖怪果然是有一技之长的，司藤要是肯安稳过日子，开个美发店什么的，必然是日进斗金，客似云来吧。现代社会穿衣讲究风格个性，复古混搭都不算稀奇，这样的穿着未必找不出第二个来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别人穿都只是想穿衣，只有司藤穿上了，这周围的场景都模糊晃动，像是一抬手扶的就是老时光，一抬脚进的就是旧时代。 哎，慢着慢着，王乾坤从最初的恍惚中清醒过来，他刚刚叫自己什么来着？小道长？ 他看起来比自己小了四五岁，凭什么叫他小道长啊？司藤眼眸深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光亮来，他看着王乾坤微笑。 刚刚好像听到有人提起李正元道长。 王乾坤答得不加思索。 是我太师父啊。 话出口了才顾得上发懵。哪怕面前这女人说她自己是妖怪呢，都没有这个问题来得让她震惊。 你知道我太师父？他去世好久了呀。 早年造访过太和山，见过老道长在山门题的字，书曰尊道贵德天人合一，笔力遒劲，气势绵延不绝，老道长写的一手好字啊。 太和山山门还有太师父提的字，自己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过呀。王乾坤的心里想着，不过这女人说有，估计是真有吧，毕竟自己没见过李正元，也从没瞻仰过太师父的真迹。不过有人夸自己太师父，真比夸自己还让人通体舒畅。王乾坤笑得合不拢嘴。 哎呀，你是过奖了，我太师父的确是在书法上很有造诣的。 秦放没有漏掉司藤眼底转瞬即逝的一抹讥诮。王乾坤走了之后，他问司藤， 这个李正元其实字写的不怎么样吧？ 早些年收到过他当面递过来的一封信。 司藤眼神渐转深邃，似是努力要去回忆什么。 早些年做事讲究礼数，骂人都骂得文雅，我就站在对面，还装模作样非要给我递个檄文，一展开，哎呀，洋洋洒洒上千字，说我漫舞神灵，背道逆理，珍惜写着水质，换人之结绝，满篇拼凑使古人牙慧也就算了，最不能忍的是那一手字儿，状如鸡爪，形如鬼爬，真是仓颉为之吐血，夫子为之上吊啊。 这妖怪有文化起来也是颇有点杀伤力的。秦放有些好笑，又隐隐有些担心。司藤很有点睚眦必报的乖戾，刚刚那个道长既然跟李正元沾亲带故， 处境似乎不大妙，也不知道看了那封檄文之后，司藤跟李正元之间是不是又有别的冲突呢？ 后来呢？给他回了一封？ 没有，我扫了一眼，告诉他我不识字。 从南迁到青城山，几日同行，朝夕相处，秦放和司藤之间终于达到一种高压下剑拔弩张的微妙平衡。秦放总结，主要在于自己的努力，一是放平心态，直面妖怪这种事，是对日常认知和个人世界观的全面颠覆。开始呢没经验，日子久了就想通了，何必跟司藤作对又跟自己过不去呢？打打不过他，骂骂不赢他，道德压不住他，法律约束不了他，自己一介凡人又仰仗他妖气，只要司藤行事还过得去，不至于太过歹毒，尽力配合他，直至一拍两散的那一天又有何不可呢？二是第二点真是太重要了，就俩字，千古颠倒不破的真理，有钱。秦放挺感谢自己过往的日子没有贪图安逸不思进取，以前为了工作累死累活爆粗口的时候，单志刚安慰他，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 是的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何止是有意义，那简直就是太有意义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